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嗰个情况咧。我想要即做一個比較理論性的辯論啦，或者討論啦，那個即是套用現在時興的講法，就是所謂這個文化多元主義或者是這個傳統派之間那個，那這件事上面呢，我也都即要提醒大家的，其實呢在這個法國的漫畫雜誌社呢被大屠殺之後呢，歐洲亦都掀起一輪嘅辯論嘅，這個辯論當然到而家就稍微即係降火降火少少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少少類似香港的情況。這個係牽涉到一個日常生活嘅問題。所以日常生活也者就係、是，譬如舉個例，如果你喺法國，譬如話個學校應唔應該容許？啲大頭巾 係啊，即係翻落伊斯蘭嘅，譬如女教徒咁，佢咁即係女學童啦，即係佢係俾唔俾戴頭巾咧？即係 turban 咁，就過去嘅政府就用共和國嘅標準啦，即係共和國就係大家一致 政教分離 一致嘅，政教分離。另外就係、是、如果普通人都唔戴頭巾同面罩，而一班人唔係因為衞生或者因為疾病或者嗰啲咁原因而係恆久咁樣戴面罩，呢、這個唔公平。 咁簡單嚟講咧，即係如果譬如話喺法國嚇、一個出產莫爾泰嘅地方或者盧梭嘅地方咧，佢行到呢步咧，我諗佢哋都唔想。 係啊，即係已經係覺得一個。咁優雅嘅共和國入嚟嘅人，入得嚟嘅外族應該醒目啦啩，即係起碼。 因為佢哋真係講包容啊嘛， 即係包容你嘅時候，你都尊重我，你都係稍微係鬆懈一下，即、就、係、是、你喺公共場合，你咪可以鬆啲，你喺屋企喺自己嘅教區、自己社區，你咪做翻你自己嘢咯。 係啊，即使我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咁嘅思想掙扎嘅呢個問題，我自己雖然唔係話感同身受啊，咁聽到時，因為。個原因就是我哋讀嘅書，我哋思考嘅其實都係喺嗰個即係呢啲咁嘅法國哲學家嘅、範圍。 我哋叫啟蒙時代嘅教育啊嘛，即、就、係、是、香港過去嘅即係殖民地時代或者係民國初年到依家好多課本用嘅精神都係嗰種啊啟蒙時代傳過嚟嘅普世價值啊、互相尊重啊、多元文化乜乜乜乜嗰啲。但係佢嗰個嘢嗰個之所以係。可以在其他的國家是 work， 在華夏的社會是不 work 的原因，就是其他國家的個現代化是在傳統那裡開出來的，而他們的傳統是未被毀滅的，即使是將皇帝殺了頭，但是貴族的莊園還在那裡，地主未被充公，地主未被殺頭的，士大夫或者當年的文人、僧侶、僧團全部在那裡 intact unchanged。但你比對在華夏社會是如何呢？華夏社會是滿洲覆亡了，科舉考試沒有了，僧團散了，沒有人祭祀，傳統的經學教育、儒家倫理散了，宗族因為城市化的關係散了，去到共產中國的時候更加是苦不堪言，就是傳統的根基，你在這個傳統主流根基沒有了的時候，你推出多元價值、推出普世價值 Fine， 我學陶傑先生說 Fine， you will see。 剛才你說過呢，我覺得即使有法國人呢都未必講得那麼輕鬆， 是啊是啊， 到今時今日呢他們自己都對這個問題都覺得有少少照重新思考， 是、這個 是、我看回他當地的報章也都、即有很多這種辯論，簡單來說呢就是呢是對整個移民政策的一個重新的思考，這個思考簡單就是說呢 實際上後面其實講一樣嘢，就係佢哋希望有啲廉價勞動力。 即係呢個係呢啲國家國師入嚟。 呢個即係係一個好真實嘅理由嚟。咁但係咧，佢亦都希望咧，就係話維持翻喺法國方面佢哋嗰個即係特別喺啟蒙時代嗰種咁嘅價值觀。但係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在包容之下，如果他是不包容，他們是付出不包容的話，你怎樣包容，你還不包容？ 你是沒有辦法的，你一定法國的人，即我不是指新移民，法國人一定會輸。原因很簡單，啟蒙時代或者現代社會的假設就是我們脫離傳統的 primary bond， 即是宗族、教團、那些這樣行會，跟著我們成為城市的自由人，我們接受法律的約束，接受國家福利或者國家支援的支援，跟住是自由咁样行动。当然会有传统的依附或者传统的支援，但个支援不是好像传统社会咁大，咁故之每个人都 equal 嘅。但是你新嚟的移民是咪脱离咗传统的社会的支援呢？唔系，佢哋喺自己的国家仲有教会的支援，或者自己好强的族群支援，整个族群支援是搬咗嚟法国嘅，搬咗嚟呢度。佢哋出事的时候会成班人汹涌而出嘅，而法国人出事的是 individually appear。而当你一个族群，即使佢数量是小，但它是 intact， 是很强大，就是那个内聚力很强大地出现的时候，你即使是譬如说那个慢慢集市者出了事，出来的法国人数量很多，但是每一个人都是 individually guided， 就是我用少少英文，就是每个人都是用个体的力量来驱使你出现，而个体力量驱使出现的人是永远不够一小撮，但是有传统的力量支援的人，而这种传统力量不单止在法国生根，而是在他的伊斯兰祖家生根的。所以香港的情况一样，你不要以为水货客、新移民是一个一个 individual 出现，它背后一个极大的法西斯的特务集团。法西斯特務集团的根基除了在它的故乡，就是广东、山东、上海之外，是北京的党中央。这个我三年前已经向各位讲了。 我们经常强调一件事，就是即係同而家同法國嗰個情況有冇啲相似？分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咧，佢法國畢竟係一個強大嘅國家，意識形態方面、外交力量方面，佢面對譬如伊斯蘭嘅，即係喺好多地方其實被邊緣化嘅。但你而家嚟香港呢、這個唔係啊嘛，即係呢個香港啱啱調翻，即係呢個人口已經細嘅啦。你面對嗰緊，即係後邊嗰個強大力量係十三億， 而每年送幾十萬、幾萬嚟，嗰幾十萬人唔係成為香港人嘅，佢係成為大陸喺香港嘅移民，佢嘅意識形態係一部分，當然後邊會香港化，但大部分一到危機嘅時候，那個黨一禁制嘅時候，佢會聽黨嘅命令做事嘅。因為香港人冇咁蠢。 咁所以如果譬如話咧，即係講到嗰個所謂多元文化嘅時候咧，即係我諗大家理論上咧，如果抽空嚟講，冇人會即係唔會太多人反對呢樣嘢，即係人都想，因為我受咗自由主義，我哋受咗即 係華夏，我雖然話華夏文化，我都係華夏文化多元嘅。你山東佬，你江西佬同廣東佬、香港佬，冚唪唥客家佬，冚唪唥文化都唔同。我哋可以撈一撈嚇，我哋可以跟你跟你跟商朝，我跟周朝，我跟宋朝，冇乜所謂。即使係主流文化，我都係主張多元。 但係呢個主流文化咧，即使如果係抽空嚟講咧，佢仍係一個主流嘅價值觀嚟嘅。因為否則你沒有所謂叫多元文化， 你一定要有主流一種支流成為多元，不會說很多個一起這叫多元，很多個一起叫做混亂 咁所以咧，即係所謂文化多元主義咧，後面都有個假設嘅，就係喺一條大河入邊，佢可以有多條支流。 實際上係文化多元主義個提出咧，其實係一個同馬克思講係一個辯證關係嚟嘅，因為你個主流太強啦，你新移民嚟係弱勢嘛，咁所以咧主流社會都佢提倡多元化，但唔係話我哋要實現多元化，呢、這個好多人不醒目的地方在這裡。我們提倡多元化是找來矯正主流、修正主流，不要使到我們那麼猛塞或者那麼封閉，但是不是代表我們是要多元化，即是說提倡的東西和實現的東西是兩回事。很多時候我們在文化主張往往就是這樣的，所以這些東西不是說什麼古話，不是說什麼辯證法，是說很高深的東西，這些是常識的，大佬。 是啊，那如果是在這裡具體嗰個政治的背景之下咧，咁實際上而家主流咧已經唔係香港嘅文化主流，咁你 一個咁強大嘅經濟力量，佢背後已經係主導咗好多我哋嘅文化活動。 你睇一睇街都得噶，你睇川辣鋪、川粉鋪多定係廣東雲吞麵多，你一睇就知噶啦。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如果係講呢個所謂文化多元嘅時候咧，首先第一樣嘢要做好啲實際。真實的實地調查先嚇，即係你睇下嗰個實際的情況點。即係儘管而家好多人都仲係啊，我哋都係講緊廣東話，我哋都係仲係寫緊正體字，但係咧嗰個客觀嘅形勢就係咧呢個文化嘅商品或者文化活動咧，佢後邊經濟嘅力量咧。真正的主流已經不是香港人， 是啊，你看在街嗰度推銷咩一個電話，我看到很多電台嘅，成日都是講湖南台啦，唔會講 TVB 噶啦。 唔係，咁你就去行去度買小米嗰啲， 已經係啦。 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即係反而我調翻轉嚟講啦，就係當一旦呢個咁表，即係呢個現象表面化嘅時候咧，到其實我哋真係要爭取文化多元啦。 即係到時到我哋要爭取 cultural， 到其時我哋講普世價值， 去聯合國講 cultural rights 啊，minority rights 啊，少數族裔嘅文化權利啊、發展權啊嗰啲，或者高叫多元化嘅時候，就係話我哋係大佬保障本正體字，保障我哋廣東嘅飲食啊，保障本土嘅嘢嚇。 這個情況呢大家也不需要擔心，距離不遠的了，我估計大概五年之內呢，在這段時間之前呢，但是仍然要強調那個所謂傳統呢，為什麼在這個背景裡面要講這個傳統呢，就是因為呢現在所謂講文化下這個情文化呢，實際上是講緊中國的文化，真正中国固有的文化， 固有嘢，而不是经过民国或者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搞坏咗嗰啲嘢，嗰啲唔系嚟嘅，嗰啲系现代嘢。一边系嚟自西欧嘅左翼，如果中华民国，另外一边系嚟自俄罗斯嘅左翼，两样都唔系华夏文化嚟。 咁呢个华夏文化咧，我谂到而家咧，其实到大部分人去参与本土运动，甚至情况，都未真正消化到。這個就所以會出現了所謂的民族建國和文化建國，就是這個這樣的就是不同的 爭拗，有些人就以為有只要我們論證到一個香港族就可以足以立足建國，我就不是，除了是香港族香港城邦下那些國的族群那種共同生活的命運共同體之外，你還要找回個文化主體性回來，文化主體性就是華夏文化，當然可以說革新了的華夏文化。 那個文化主體性的文化多元呢，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它其实不应该矛盾， 是啊，即是应该是恒常在对话，恒常在捞来捞去斗争之中的， 是啊。那在中国哪个朝代大家最记得最明显呢，就是唐朝， 是啊，唐朝来自天竺的波斯的，还有来自华夏本土的，大家都斗，结果一斗了，佛教入来，道教变成佛教的，佛教化的道教，儒学呢就学多一些波野空性，变成慢慢在宋朝出到理学，就是这 样。但有一样的最精彩的我哋喺度補充嘛，就係當其時喺唐朝嘅將領揸軍權嘅人，其實都係鬼佬嚟嘅， 胡人嚟嘅。即係譬如我哋古仔成日當係華夏嘅傳說嘅花木蘭啊，嗰啲係胡人嚟嘅。尉遲恭固然係胡人。 如果你有睇黃秀林教授寫嗰本咧，就是《唐代翻將研究》咧，睇到咧就基本上都係一個聯合國嚟嘅。 但只不過佢哋係尊崇華夏，真係佢覺得真係嗰、那個服裝啊、文章啊，真係靚咁嘅，真係會學。會學漢文，跟住就係著漢服，跟住就係飲食亦都漢化，當然佢亦都帶咗胡人飲食入嚟。 咁但係當然咧，呢個文化多元主義嘅喺即係套用呢個比喻講落實到喺呢個即係將領嘅政策上面咧，就到對後都賴嘢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如果唔係咁，安禄山就會搞到你收工。嗱，即係呢個當然即係你會駁我冇安禄山嘅第二個，咁呢個理論上係咁，但係個問題你睇到就係、是。造反嗰個就係兩個都唔係中國人嚟， 唔係漢人 啊。所以咧，如果冇呢個歷史根基咧，好多時候會盲目就係、是，咦？我哋一路講緊，譬如話嗰個文化主流啊，呢個文化即係似乎係否定咗文化多元主義，其實就唔係。當你個文化主流強大到某一個地方嘅時候，你真係。你好自然會接受到文化多元， 你虛心求學，即係等於你啲胡僧夠你傳法，但係唐三藏都覺得哇，你隔個幾十個國家先入到嚟長安，我直接就係、是、坐匹馬就去印度，就係咁啊嘛。 咁但係咧喺呢個文化多元之前咧，其實亦都有翻鬥爭嘅。 用一唐朝的例子，就首先要打敗突厥先，要跟突厥打贏一場仗先，打贏了咁先至講文化多元主義。而且覺得文化多元是很徹底的，即係你。你譬如去到長安咧，你任何人都可以嚟，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喺度 嚇。即係個首相係唐人，或者唐朝嘛。呢個係等於德文嘅成語就是 see 嗰種 freedom， 即係你征服咗之後先有和平。 咁我諗香港嘅情況亦都大致上一樣啦。咁問題就只不過今日我哋處於弱勢嚇。我哋就唔會叫自己叫弱者，因為我亦都好贊同頭先你引述嗰個即係尼采嘅講法嚇。即係我哋需要今時今日需要嗰個唔係一個弱者嘅哲學， 我哋需要強者嘅道德、強者嘅哲學。我哋當我哋係將水貨佬、水貨賊趕走之後，佢哋用其他嘅簽證入嚟嘅時候，佢哋保證佢哋溫文爾雅，同一個人，入關過啊！你呢邊趕啊？佢教佢即刻話我點樣扮香港人？已經有流傳啦，點樣用十個方法嚟扮香港人？ 唔係，但係你睇頭先嗰個，其實已經出現咗好吊怪情況啦。就是似乎他無論受盡什麼委屈、或者什麼 的對待，他都是要來香港、所以回到第一節講的問題，就是即使現在你大家在鏡頭面前看到這個小女孩或者怎樣，那我擔保就是這個自由行的一天不是政策上取消的一天，都會繼續是即很多人會來、在這個問題上面呢，就大家不需要說去怕、因為這樣就真的沒有人來、 真的會影響經濟，其實不是的、他們會更加來的時候更加溫文地幫襯你，令你更加舒服地跟他做生意，不用受氣地跟他做生意。 如果他不來的話呢，就不是這個原因，是有第二原因。那具體例子在哪裡呢？就是澳門。咁澳門呢，就大家而家知道呢，就係呢啲賭場嘅生意一落千丈，係咪咁嗰邊又冇咩好似呢啲香港大型 嘅嘢冇人理啦，因為嗰啲人都得益於賭場㗎嘛，即係喺度打工喺度捧餐㗎嘛。 咁我諗甚至話即係可能都即係又考慮下放啲放款，但始終就唔嚟就唔嚟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你犯貪啊， 犯貪嘅冇莫財啊嘛，你唔可以過去咁樣花天酒地啊嘛。 咁所以大家咧即係其實呢個係做生意嘅人咧一路好清楚嘅，只不過而家大家咧俾人洗腦，個洗腦嘅原因就係因為要令到你覺得你自己冇能力去掌握你自己嘅命運。呢個洗腦咩咧？以前好簡單嚟講咧，就係咩叫吊高嚟買咧？係 啊。 咩叫有蛇自然香？ 系啦， 唔系呢啲全部喺度都识噶嘛？ 咩识噶？我以前够冇大陆人，即系冇自由行，我哋啲旅游业都唔知几掂，即系由西方嚟，台湾、南韩，亦都有中国大陆嚟嘅贵客，即系攞商务签证嚟啊，住酒店玩饮饮食食食啲好贵嘅嘢，嗰啲人，嗰啲高质素嘅游客。而当呢啲自由行走咗之后，呢啲人自然落翻嚟。我以前都讲过，就系香港嗰个旅客接待能力有限啊嘛，你夹硬拱啲 cheap 友过嚟，你啲贵客咪走咯。你 trip 又走了貴客咪翻翻嚟咯？ 其實很簡單一樣嘢啫嘛，就係、是、你講到尾，你如果純粹從一個經濟角度，你唔係需要水貨客呢類 嘅，唔使啊！ 你實際從來低温大家都講緊唔需要呢樣， 唔使用。 我哋唔係要求呢樣嘢。 以前過去殖民政府夠做咗好多好多我哋中學 EPA 都讀過 diversification 啊，就係當時講嘅嘢就係要各方面吸引啲貴客嚟香港啊嘛，就唔係話呢啲窮嘅客人。即係當時我哋自己就當然唔會話咁樣白鴿眼趕人走。 不是咁，你譬如话我哋自己做过啦，譬如 backpacker 咁去背囊客咁度度都有咁，我哋又唔系话否定啲嘢。但问题就系你而家水货客佢有一个好明显嘅一个组织，组织性嘅一个 集团式嘅走私嘛， 走私。咁后边仲牵涉一样嘢就系贪污嘅问题。咁當然啦，你可以講話哦，咁我哋可以淨係反嗰個貪官或者唔係呢啲。 哦， 但係你真係去做一樣嘢嘅時候，你唔去。即係去聲討啲水貨，啲貪官係唔會理你 的。你搞唔掂啊！你即使習近平都搞唔掂啲貪官啦，係咪？即係啲細啲嘅貪官。你香港人你搞你嘥氣咧，你梗係打佢前線嘅卒仔噶嘛，令到佢後邊嘅將領驚啦。 我無論點都好啦，嗱，我即係用一啲即係佢哋聽得明嘅説話同佢講啦，就係而家呢個水打擊水貨嘅活動咧。就是我哋客觀上係希望咧，呢個習總咧係正視呢個貪污嘅問題。 係啊，呢個叫敲山震虎。其實支持習近平總書記貫徹呢個反貪問題，直至係貫徹到係反對呢啲海關上海關同埋走私賊貪。 我用匪語去講就係佢支持佢落實呢個反貪嘅政策。 咁呢個佢聽得明 即是今時今日我們都淪落到用這個匪語 沒辦法跟匪說用匪語當然他聽明白貫徹就等於落實的 好啦，咁啊，翻翻嚟嗰个文化多元嘅问题咧，嗱，即系如果同你从学理去讲咧，今时今日喺欧洲咧，佢哋好多哲学家都要重新谂翻呢个问题，因为后边牵涉到就系嗰个真正个即系个国家点样决定制定个移民政策问题，你重新要唔谂翻啲问题就系边啲人嚟，佢系咪适应当地嘅文化？譬如你移民法国，你识唔识？你识唔识法文？ 系咯。 你需要尊重法国文化，尊重他的宗教的信仰，即这些是要重新，我想是法国人自己都要在那个大选里面拿出来去讨论这个问题，而即一讨论这个问题呢，在欧洲的大陆的传统有一个禁忌，就是被称之为法西斯， 这个是这个很吊诡的，就是国族运动在国族建立的时候，法西斯主义或者是画龙画淡的法西斯主义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他强调个国族的优秀，国族的特色，他也 会排斥在一国之内其他的非主流的文化，暂时排斥 会彰显他的主流文化，那个国族建立的时候是有若干程度的法西斯主义，当然他是去可以希特拉这样向外征讨的就唔啱啦，佢喺內部嗰啲係冇乜所謂嘅，即係嗰種文化尊榮啊、文化自豪感。但到咁上下嘅時候，佢開始係全球化，或者開始係歐盟啊，或者開始係啊講呢個嚇多族群平等嘅時候。而當呢啲咁嘅多族群平等喺境外當然冇問題嚇，佢以旅客身份入嚟嘅都冇問題。但係佢變成自己國民嘅時候，仲需唔需要同佢講多族群平等？我哋自己的国族去咗边啊？点解我哋自己的国族要同由外边带入嚟嘅族群系平等呢？嗱，呢个其实系欧洲人，即系我哋香港人面对紧嘅，欧洲人更加面对就系你启蒙时代嘅国族运动，启蒙时代建立嗰啲嘢，你依家点算？点样系面对老祖宗建立嘅事情？当然我唔会为欧洲人担心呢啲，因为欧洲人去忧患呢啲嘢，但系佢哋搞唔掂嘅时候，我哋都搞唔掂噶嘛。 唔系，但系佢讲一样嘢嗰阵时候，佢。其實實際上後面有個歷史背景嘛，他那時候講的時候呢，即是鄂爾泰啊或者盧叔講的時候呢，他很吊詭地他們未想像到這個全球化的問題， 沒想過 他不是說沒有想像到，他們有想過所謂世界大同或者所謂這個甚至叫 One World Government， 但沒有想到是這樣， 不會想到這 麼麻煩即當時 因為後面的假設就是大家都信同一樣東西， 同一樣東西都是基督教，另外大家都是洗銀幣洗金幣不會說好像美鈔那樣亂那麼印嘛，當時 你是全球化 OK 的，即是清朝和荷蘭做生意都是很簡單，拿墨西哥的銀元稱一稱，沒花沒價 大洋，拿大洋就是大家稱一稱，換言之呢，即實際上當時這班啟蒙時代哲學家在想很多問題的時候，那些問題未經過推敲，未經過考驗，即是假設，今時今日就這些考驗或者假設就來了，所以呢，即我自己都要做一個 confession， 做一個懺悔，就是當年我們看很多書，就這些是全部是大師級，擺上神台的，換言之呢，對他讀的他們的講法呢，那個批判性是不夠，這個批判性不一定要完全不同意或者要混交，而是說很多時候他們生活的年代遠比我們今天的時代簡單， 簡單真的簡單， 很多實際的問題呢，他們當時是未面對，今天要面對呢，如果你當年讀過的書你很服他的話，或者很相信的話，其實今天你要重新思考這問題，未必是鄂爾泰講的就是對對 了，他的時代變了，另外就是他講的到我們的手上，我們要重新想想 他的基礎的假設是什麼，我們是不是其實我們有時是違反了這些大哲人的基礎假設的，比如說是平等或者是族群融合，你在外邊我當然沒問題，你進來我們的國家我還跟你融合，那我去了哪裡，這些不是就是你違反基礎價錢， 不是，那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你入了這個國家或者這個地方，究竟你融合我還是我融合你， 為什麼我是主人你是少數人，為什麼我要融合你，我可以遷就你，即當你不多妥，即是 某個程度 人生路不熟的時候，即是莽撞就算數了，但一路這麼莽撞，一路都這麼吃住過來，我還要推，那你跟著要想想，我那個是不是法國來，我那個是 不是，我究竟是什麼來呢，究竟我是什麼來呢，這個又套用回 呢即係近期一個法官去審案時一個講法啦，我純粹辯論嘅。佢就話呢過門都係客。咁但係問題呢而家嗰個唔係過門嘛。 佢入嚟。 嗰個一日走幾日燙水貨嘛。係咪 即係有個客日日都好似呢個咁日日都入嚟敲門攞少少嘢咁走咁佢就賺咗錢㗎嘛。 唔係即係實際嘅例子啦，譬如出面有個人咁佢借個廁所用，咁當然而家我哋邊邊冇廁所啦。咁如果佢人有三金嘅都當然 做 咗。但係佢日日都如是。佢跟住就係佢用咗個廁所，你冇得用。咁你開始會點諗呢個問題？ 佢用咗就入去閂咗門，跟住你拍門嘅話，喂，你尊重下我，包容下我喎。咁跟住你開始話，唉，呢條友，譬如呢條友喺樓下，點解佢唔用樓下廁所，下下都上嚟嘅？咁原來佢樓下廁所改建咗，翻嚟做貨倉。應該揾你笨啊嘛，就 係啊。嗱呢啲問題咧，如果去到嗰個實際嘅生活層面，大家冇人。我想個疑義嘅情況不會太多嘅，亦都好多人明嘅。只不過你話，即係將佢推到一個所謂抽象嘅層面，或者係一個社會嘅層面咧，咁你就會好多好多唔同嘅講法。 啲人就開始攣嘅啦，開始聽啲大師啊、學者啊、泛民嗰啲咁啊律師所講啦，跟住唔識得喂，如果有條友成日上嚟借廁所，佢下低嘅廁所變咗貨倉嘅，呢條友係咪要烹佢扯先係嘛？ 咁最簡單啦，借錢還嗰個咧，咁基本上你唔會討論一個。即係佢究竟係咪嗰個人啊？或者我哋應該普世價值去睇嗰時，佢就追佢攞錢還錢啊嘛！即係你咁，你試下你同呢個收數公司講普世價值，咁睇下你有咩後果。 普世價值好簡單，上法庭咪見啦。 咩上法庭啊？ 嗰個打你紅友嚟。 係啊，咁我諗。即係你知道清醒少少，你知道即係個人正常翻少少。我啲頭先我講啲嘢，完全你唔會唔明白咩成啊嘛。咁只不過即係我講到尾咧，講到去到尾咧，香港人會明嘅。 明 即係我係好相信香港人會明嘅。 你真係唔係傻啊嘛？我哋 咁只不過即係等待一個時間啫。咁希望呢個時間咧就為期不遠啦。好啊，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因為外邊咧就已經有兩位幾位朋友咧等得唔耐煩噶啦，就。後面一個直播節目嚟嘅，咁我哋就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